小事千种，其实极为空洞，有血肉有情感跟你相通，就算生活超重，烦忧失控，还看四周的人从是我心境中。 这个用上生铁和熟铁混合造成的工具，经历百年光景，往事如同这个烟通出口的烟，一瞬即逝，如今已经无法还原满布生锈痕迹底下的原貌，但是可以想象一下，它曾经产生的热腾腾蒸汽烫贴了几多套洋服，令皱褶变得不平。 这个就是很古老的烫斗，是用炭，我估计这个烫斗都是有成百年的了，民国初期会用到这个烫斗的，之后都我想在过了一八九几年都没有用的了，用电烫斗了已经。以前的师傅做衣服不单止用烫斗，用个很大的木圆的瓶下面，这些烫斗用块湿的水布，咁然之後咁炸燙當蒸汽用，燙完之後咧，就揾個大木擲住佢，咁佢令到佢因為要個邊要薄，咁咧要實隻咁啊。 邱復興係一位退休洋服師傅，做西裝超過半個世紀，見證住不同年代嘅西裝用料有咩變化。 西裝演變咧，同衣料嗰度咧，就以前係用英國料多啲嘅，佢係要厚料多，單衫啊，其他嗰啲咁嘅料多啲，套裝都係少嘅。但係因為香港天氣咧潮濕啦、熱啦，就係厚料就唔好適宜嘅。咁而家嘅興嗰啲都係意大利料啦，啊，意大利都比較薄啲啦，啊。咁仲有其他國家都有嘅，譬如韓國啊、日本都有好多料，佢個款式啊。同埋嗰個織法啊，咁可能冇咁靚啦嚇，但係佢啲都唔係好出名啦。 一個世紀之前，香港並唔係好多人著西裝。究竟最初華人點解會興起著西裝，同潮流又有冇關呢？ 在香港最早華人轉開始穿西裝的時候大概是1910年代，因為最初這班華人的時候就希望透過換一件衣服換一個樣子去表達他們自己一個新的形象，有別於清朝的形象，所以他們首先提出的就是要剪邊，他們剪完邊之後第二個提出的要求就是希望可以穿西裝，但是發覺原來穿西裝不是那麼容易的，原因是因為穿西裝他們一來很貴，而且穿西裝是需要一定的配搭的，只是有一群人就是留在那裡剪邊而留回他們自己本身的衣服，然後有一群很少數的華人精英，因為他們很有錢才能夠穿西裝的。當初咧華人去開始著西裝的時候其實都是錯漏百出的，因為他哋本身就對唔係好認識西裝文化啦，而且亦都冇一啲時裝的 fashion sense 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就有好多洋人喺報紙裏面登文咧去笑呢一班華人嘅，包括笑佢哋嗰啲風格啦，笑佢哋 mix and match 嘅問題啦，唔知乜嘢顏色嘅褲，跟住佢配乜個唔知乜嘢顏色嘅衫啊，然後鞋又唔識揀啊，諸如此類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一班華人精英佢哋嘅英文中學咧，會主動去開一班，然後去教呢一啲華人精英咧，去點樣著，點樣正確著西裝嘅。 五十年代西裝開始普及。多咗人着西装，以度身订造为招来嘅洋服店盛行盛市，对洋服师傅嘅需求越嚟越大。杜安定系正宗嘅上海洋服师傅。 我爸爸咧就系做洋服嘅，响上海出嚟香港。我咧都系上海出世，香港读书嘅。咁样喺1959年嘅时候咧，嚟尖沙咀美丽都大厦嗰度学师，就到而家一直都系美丽都。都是做西裝的， 學師就學三年，咩都需要做嘅，煮飯都要㗎。嗰陣時最主要買嘢啦，咁啊掃下地啊，等於依家嘅雜工。然之後咧就做下啲揸住支針嚟縫下嘢啊，咁樣周時篤到手啦。初初咧就學條褲，褲做到咁上下咧就即係睇下你自己個資質啦，咁樣。然之後咧學做衫。好似我咁咧，就做咗幾年之後咧，咁我跟有另外一個師傅就做裁衫啦，即係等於係出咗滿咗師就出咗去另外地方做啊。 五十年代嘅西裝款式主要興膊頭闊、襟領低，而襟同領都比較闊嘅咧，有所謂關刀領。咁多年嚟變化都主要係喺襟領同腰身嗰度。至於一套西裝點剪點裁，做出嚟有冇型有冇款，靈魂人物就係裁縫師傅啦。 做西裝嘅裁剪方面好多嘅，有廣東幫啦，有上海幫啦，咁大家嘅理論講法唔同都唔同嘅。咁上海人咧就經過好多人好多地方收集，去日本啦、荷蘭啊、蘇聯啊嗰啲。很多地方的西裝學埋嚟，香港港台就跟英國，英國佢個裁法又有一套各施各法啦。 好，你好，你好， 張師傅坐陣啊。 好，張師傅你好。 張師傅 好耐冇見啦。 哇，呢啲燙包啊，呢啲咁嘅鐵凳。 係啊， 啊仲係用緊喎。 仲用緊，呢啲好耐啊。 五十年代之前咧，香港嘅西裝咧，大多數都係買版級嘅，啊，同埋啲西人做多啦。揾個中國人做西裝都就唔係多啊，一開始，只不過喺上層階級嗰啲人有錢佬咧，就開始做西裝，即係咁樣。咁五十年之後咧，點解多人做西裝咧？因為著唐裝著咗幾廿年啦，係嘛？咁喺呢個和平之後嚇，咁就變咗有個機個經濟會好啦，咁所以開始著西裝嗰啲人啊，咁啊好興著西裝啦。啊，一個人工佢都捨得做到西裝嘅。 即係以當時嘅情形咧，即係西裝都係好貴。我師傅嗰度都有分期付款做西裝嘅，啊每個月出糧咧，我師母咧就去收錢嘅。 咁啊，出邊接價咧，我諗大概一般人嘅一套等於一個月人工到啦，七八十蚊又有，百零蚊都有。咁後來咧，一路路人工起啦嚇，幾百蚊啦，至到千幾蚊人工啦嚇。 雖然西裝開始多人著，但係對一般打工仔，尤其係低下階層，西裝絕對係奢侈品。所以當時就出現咗單吊西呢一個字眼啦。 單吊西即係以我所知咧，應該係一套西裝，得一套嗰一套西裝嘅啫。 佢仲著嚟著去啦，嗰套叫做單吊西。咁另一個講法咧就話，唔係成套嘅，唔係衫褲一樣色，嗰件單衫叫開嚟都係叫單吊西嘅啫。 六零年嘅時候遊客好多，但係好趕啊。直情當晚做好啊，要第二日要飛啊嘛。 咁到六幾年咧，就會多咗咩咧？水兵啦，水兵嚟香港度假，咁啊必定做西裝啊。呢個因為水兵做得多之後咧，裁縫嘅名義大咗，開始遊客多啦。最旺嘅時都係中國嘅兩季交易會嗰陣時遊客最多啦。 六十年代咁啊，裁縫揾到錢㗎，警察都係四百幾蚊一個月啫嘛。我哋五廿幾蚊一件嗰陣時，夜件咧一個月有成千蚊啊！ 好似佢哋咁樣揾成千幾蚊，好多好啲寫字樓都係冇呢個價錢。 係啊，都話 寫字樓都冇呢個錢， 好好啊都話。 已經好好啦，可以佩服啊！ 洋服師傅大致分為兩種，一種係負責喺店面接客，要識得同客人度身同簡單嘅修改；一種就好似杜師傅咁。是工場師傅，由裁紙板到縫製，一針一線都是心機和功夫。 你正常嚟講咧，你譬如十點零鐘開工， 做到夜晚十一點鐘啊，都尾班車啦。有啲就嚇、 啊，最初期嚟香港嗰班師傅仲辛苦，日夜都瞓喺度，朝頭早台班做嘢， 瞓喺 夜晚咧就下底 下 班， 床下底瞓覺，啊、上面做嘢。 因為第一咧，佢哋未有家庭；咁第二咧，方便佢哋日夜做嘢啦。做完通宵，第二朝又瞓覺，瞓完醒覺又做咁咯。係時間係呢個辛苦錢嚟嘅。 裁縫咧係有得做嘅，因為咧依家人越嚟越多，多數人咧要著西裝，咁樣咧做啊有得做嘅，但係實在依家人手少，人手 香港人嘅西裝做西裝人少，越嚟越少啦，老嘅老，係嘛走嘅走，係嘛呢個競爭力啊冇咗啦，所以你話要加人工呢、這個根本就唔好談啦， 冇實力， 即係冇得談啊？點解咧？個老闆。你不做咩？得我落大陸做，咁你咪冇條件同佢談判話要加人工啊！所以呢幾年十幾年成差唔多成廿年都未加過人工，所以有啲人話：，唉，呢行都係夕陽工業啦，冇啦，冇得做啦咁。 如果话着西装系一种潮流，究竟系人跟住西装潮流走，定西装潮流跟住人嘅喜好走？阮邦冠系裁缝出身，八十年代已经开铺做生意。佢觉得洋服跟住潮流嘅同时，客人嘅要求亦要顾及。 始终做一个洋服啦，都有俾嗰个潮流去带动嘅。咁你帶動嗰陣時候，你當然你自己要識得去變咯。其實一個好嘅裁縫唔係話我講俾你聽嗰樣嘢啱就啱。其實我哋好裁縫應該係講個客人要求乜嘢，我哋係做到客人要求嘅嘢，呢個先係一個好裁縫。我成日講一樣嘢咧，我裁剪俾你，你要著得舒服。其實人間望你咧都要望得舒服。我哋都受潮流影響嘅，所以。著 baggy suit 嗰陣時候，喺九十年代好闊身嘅西裝嗰陣時候，嗰種 cutting 又唔同。到到而家開始收身啦，咁我哋一個裁縫就要諗下點樣個方式，令到嗰個客人望落去要舒服，又要望落去係而家年代最 trendy 嘅嘢咯。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功力咯。 八十年代嘅遊客為咗嚟香港做翻套西裝，慕名而來嘅大有人在。阮師傅見證洋服最風光年代，雖然而家生意大不如前，除了維繫舊顧客，他亦樂於同年青客人打成一片。 你放低啲嘢。 包括二十歲出頭嘅 Ian， 而家年青人流行 smart casual， 對著西裝又有咩睇法？ 我嚟整西裝嘅原因係因為我覺得最 basic 嘅男仔或者男人嘅一個尊嚴，一個 professional 嘅象徵咯，即係你係 trustworthy， 你係信得過、靠得住。呢個西裝係貨自己嘅生日禮物嚟嘅，咁就啱啱自己變咗二十歲啦，我而家終於到，咁我覺得男仔喺呢個 moment 踏入二字頭，其實已經要準備，你可以話接班社會又好點都好啦，我哋要準備好去。將呢個責任放翻喺自己度，咁我覺得一個西裝喺呢個 moment 俾自己係 ，I think nothing beats its purpose。 你翻英國會唔會要啲比較想 厚少少嘅 料？坦白講，有兩種年輕人嘅客人嘅， okay. 一種年輕人咧係佢爹哋或者佢哋嘅 senior 幫襯我介紹，咁嚟到我嗰度度身啦咁樣。另一種咧係年輕人，佢哋喺上網尋找過好多唔同嘅洋服鋪啦。你唔使講俾佢聽邊啲啱邊啲唔啱，佢完全知道曬。只不過佢冇一個實踐嘅經驗，試身時候我就逐樣解釋翻俾佢聽，佢哋聽得好入神嘅。尋日呢個客人，咁佢嚟度身，佢望到嗰個鏡嗰時候咧，佢好開心，好滿意，但佢仍然係唔知道自己係滿意得嚟啱唔啱。咁咪要靠個朋友同佢講一聲，喂，你著啲好靚喎，咁佢先話係咩係咩咁樣。咁其實呢啲嚟講咧，我哋係要慢慢慢慢去教育佢咯，知道自己係要啲咩嘢嘅嘢咯。咁聽完之後咧，咁佢下一套咧，佢就好有信心啦。 呢就係個試身啦。 由度身啦，跟住到揀版，跟住就唔同嘅採訪 fitting 咁樣，到最後寄三個星期先嚟到英國。咁我覺得其實個時間係值得等，等嗰下唔係問題。我反而你驚你快啲，你太快咗出到嚟，件事都唔知點樣。咁我寧願成件事你不停揾我，我同你慢慢傾嗰個 fitting， 你嗰、那個誒、哎、會唔會話有個位你個 opinion？ 咁始終你係做 tailoring， 可能你 opinion 一定好過我一個 amateur 咁樣去嘅。咁我寧願慢慢等，同你傾好咗，見個 work it's perfect for everyone， then you send it out。咁我覺得反而咁樣我會舒服。咁套西裝而家都未有噶嘛，咁我要等三個星期之後，可能翻到英國我先會收到嘅。咁我其實期待嘅過程最緊要係都係嗰句，希望佢嚟到真係誒、fit 得好好睇喎，咁有個威嚴感出到嚟。最緊要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西裝嘅 customer， 我覺得希望佢去到係 everything is well fitted， 跟住著套西裝嗰下打埋條呔出到嚟係覺得誒。I'm almost like invincible. Always here. Always. Oh, I'm back here. I can back her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the story. Thank you. Take care. Steven， 一个未到三十岁嘅年轻人，从 IT 投身洋服行业。认为以科技融入传统是你们生意的一个突破。 六年前开这间西装店最大的核心是我希望所有的衣服都是 tailor-made 的。那我们真的要 master 这件事由哪个位置开始呢？有很多的技术其实这个世界都有研发，但就欠缺了一件事，就真的是裁缝。由於每一個師傅其實佢嘅力度啊、手勢都會有啲唔同，經由唔同嘅師傅度同一個人嘅客人，如果我哋有十個師傅，就會有十套唔同嘅尺寸出現咗。由於我追求嘅係perfect fit， 所以我哋需要更加精準嘅 input， 就購入咗一部 3D 嘅 scanner 去代替我哋傳統去度尺嘅嗰個手勢。當我哋 input 嘅數值係 constant 嘅時候，我哋 output 出嚟嘅紙樣的數值就可以更加完美，更加 tailor-made for 每一個人，是很精準的。我現在研發的 AI system 就是透過我們分析一個人的身形，基於他的身形和他的喜好的風格，他喜歡的感受，我們去做一套屬於他完美的紙樣出來，這個就是我們在裁剪在 AI 方面想做到的效果。 有一個標準的尺寸，其實他買什麼衣服都沒問題的。 龐醫生都光顧過不少洋服店，但是他在買翻工衫的時候都遇到一些煩惱。 其實我都很經常穿西裝，在未度身去做西裝之前，其實我都是在一些賣西裝的店頭就這樣買的。而發覺一件事，就是因為我自己的身形的問題，不是那麼容易選到一些適合身的西裝，或者個衫啱，褲唔啱，褲啱又衫唔啱咁樣，個膊頭啱就唔啱，有陣時改就好似改極都改唔啱啊咁樣，所以就諗緊其實我都應該要去做一啲西裝嘅，度身嘅時候嗰個 size 一定會啱啦咁樣，咁所以我就開始去揾人去幫我度身訂做西裝。 無論人變、布料變定係度身方法變，有一樣嘢都係唔會變。就是穿起西装的男士都会散发一种自信，是身份的象征。Steven 形容 3D scanning 加上他设计的 AI system 只是一把较为精准的尺，并不会取代度身订做。 因为我们最真正重视的是跟人沟通，这件事由头到尾都没有所谓的取代传统。我希望透过这套 system 令到度身订做真的可以在这个世界舞台里面再进一步，除了西装之外，在更加不同的服饰里面大家都可以套用到。当我们一个裁缝度完身之后，我望住他的身形，我究竟要怎样去设计一套纸样呢？我就在一个技术上面去协助这件事发生。但是前线呢，其实我们会希望透过有这套 system減低了大家在技術上的門檻之後，我們可以更加多讀設計的學生去進入這個市場，進入這個行業。現代的 fashion 那個 preference 是什麼呢？那個喜好是什麼呢？我們更加多的時間花在跟客人去聊天那裡，希望每一個客人去到最後就是拿到他最喜歡的衣服走。 邱师傅将毕生所学出版成书，不过时代已经不同，当年他受那套未必可以应用在今时今日。 那时代师傅教你学你啊，诶咁做咁做，而家讲系讲理论吓，点解要咁做啊？要解释佢听啊，咁啊比较复杂啲嘅，咁啊详细即系嗰个比较详尽啲啦。你剪之前咧，呢啲衫呢啲要剪咗先。 好。 Kristen 因为男朋友做西装生意而想认识多啲有关西装嘅知识，于是跟邱师傅学咗三年做西装。 即係上咗咁耐堂，我已經完成咗四件西裝嘅，係啦，咁同埋一件馬甲啦。咁但係如果要我自己獨立完成整件西裝咧，仲係唔得嘅。咁我就一定要邱師傅傍住我去提點我每一個步驟有啲咩注意地方，同埋有好多位特別一啲計數啊，或者身形上邊嗰啲嘅問題點樣裁剪令到件衫靚啲，我都係好需要依賴邱師傅去教我咯。有陣時都好氣餒，就係可能我上一隻袖，我第一次我最記得我上咗四五次咯，即係上完又再拆翻落嚟，再上過。講緊每一次上，我可能都要用個零兩個鐘時間。咁係慢慢慢慢開始，每一次做好一件，學到多少少，就再有心機學落去咯。 經歷一個世紀。无论是昔日做洋服到今日卖洋服以至着洋服的各个人都在他们的时空里面做好自己，就好像做一套洋服那样，每人加一针补一线，将洋服一直延续到今日。 跟我们学师做事不同，我们只是赚食，想着真的入这行行业的、现在青年人总是他在理工其实读书出来他都未必話做財務呢行啊嘛，咁你但係咧，全世界人做西裝啊嘛，一定有市場啊嘛，唔係話有雖然間咧，而家嘅經濟唔好啊，咁啊所以唔著西裝啦，好簡單啊，就著 T 恤咁就搞掂啦。但係始終有啲身材唔好嘅人都要做西裝啊嘛，一百人就學啊，有十個人都有機會做西裝啊入行啊嘛。對我嚟講都係可以有啦，我滿足噶啦，應該嚇。